中风三尺细念，念白第一时法事。君海虚空气，娑婆夜郎流，若人登彼岸，法王立物，悲智宏深，普遍十方，名扬弥格。金蒙斋主，恭为戒风之妻，特请山僧登座，以平教法，作三时细念佛事，乃尔亡灵，遭此圣缘，自以严肃威仪，来临坐下，恭临妙法，一心受度。此一半香，根攀节外，支钵尘寰，不经天地已生成，其属阴阳而造化，热象炉中，专身供养，常住三宝，刹海万灵，极乐导师阿弥陀佛，观音世智，清净海众，西藏真香，普同供养。世界和愿成其乐，道人若要寻归路，但向尘中了自心，心即佛，醍醐苏洛 闲字如生，佛佛唯心，拆穿评判，尽从今处。十万亿城东西不隔，二六十内凡圣同途。低头合掌白玉豪，星明日丽。歌咏赞扬紫金荣，停震雷轰。清凉月夕游水皆寒，功德云儿无山不带。相向渡河，一举鸿明超二子，嘉陵出阙。千乘家号压群音，下情唯存已难思。一念回光而一往，究竟不惧心外。分明只在目前，身如是。既今众等悉念弥陀，三十佛事只如不设正修。亲蒙受记一句，如何举扬？风吟簌簌，千般怨，乡亲痴痴思。教中道，生而无生，法性沾然。无生而生，业果俨然。所谓生者，即众生生灭之际也。为无生者，即诸佛寂灭之本也。法性湛然者，灵明湛寂，玄妙真常，个个不无，人人本具。 只因最初不觉，忽而动心，任妄为真，迷以着物。由是业往千缠，流转无道。恒随生死以生尘，亘古至今而弥坚。当知生自原生，而法性不与缘俱生。灭自缘灭，而法性不与缘俱灭。所以云，法性沾然，是谓生而无生者也。无生而生者，众生迷妄入心，积业成果，虚受轮转，妄见生灭。于法性体上如镜现象，似诸随色，当知净光本净，诸体绝痕，物镜互张，不为色相。彼色相之去来，由业果之俨然也。故诸佛于俨然生灭中，微见无生。众生于湛然无生中，微见生灭。只因迷悟知有差，随至限量之不一，实乃生无自性，无生亦无自性。悟则生灭皆无生，迷则无生皆生灭。所以离此别无，实乃一体而一名也。审如是，则阿弥陀佛即是我心，我心即是阿弥陀佛。净土即此方，此方即净土。其非迷悟之自书，何有圣凡而彼此？乃至现前众等，以自性阿弥陀，于大众舌根，普通运转根本法轮，助人还为希末。生灭无声，生不生，欲邦哪肯尽人行。谁知万丈红尘里，汉淡花开夜正明。人人份上本有弥陀，个个心中总为净土。了则头头见佛，悟来步步西方。上来其见三十系念，敬业道场。 今当第一时佛事已圆，如上殊寻，投入弥陀大愿海中，专为亡灵求生净土。但念自从无始起至今生，一念为真，六根着妄，随情造业，纵我为非。身业则杀盗邪淫，口过则妄言，其余两舌恶口，一恶则长起贪嗔，深生痴爱，犹自三业苟所妄缘，常秘密于尘劳，但茫茫于岁月，欲思除离，唯凭忏悔熏修之力。譬眼耳鼻舌身意之过迁，应念顿消，使色声香味触法之浮沉，即时清净。又极乐求生，全凭发愿。养老法众，异口同音，敬为亡灵，至心忏悔发愿。上来忏悔发愿已尽，亡灵当知，夫净土之为教也，仰称阿弥陀佛四十有八，大慈大悲深重愿力，摄取十方一切众生，凡具信心者皆得往生，信者信有西方净土，信有阿弥陀佛，摄取众生之事，我等众生信有往生之分，然虽为弥陀摄取众生往生，要信为是随心自现，感应道教，究竟非从外得，如是信者，是为真信，信而无行，即不成其信。行者楞严经云，都摄六根，净念相近，不假方便，自得心开。阿弥陀经云，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闻说阿弥陀佛，至持名号，若一日，若二日，乃至七日，一心不乱，其人临命终时，阿弥陀佛 与诸圣众现在其前，世人终时心不颠倒，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度。如是行者，是名正行，行而无怨，即不成其行。愿者要于阿弥陀佛四十八愿，愿愿相应，是为大愿也。信行愿三，如顶三足，缺一不可。今而亡灵，当知现前一念，本自圆常。信行愿，原是自己本来具有，如是性德。今者但是本性光明显发耳。第二十法事， 边九今朝臣佛去，乐邦华住一线池，那堪更与之乎者，观去轮回末了时， 圆夫遍十方是极乐世界，山光水色似空和空，尽大地是青苔故乡，花笑鸟啼，如镜照镜，自是不归归便得。五湖烟景有谁争，黄金璧昼夜长垂，唯许行人独尾，白玉豪古今不昧，全凭愿者承当。所以道，万法是心光，竹园为性小，本无迷悟人，只要今日了。即今现前众等，悉念第二十佛事，切了知一句，如何举扬？ 琉璃池上 玄明月，邯郸花间溪水清。是心是佛将心佛已亡，撒手归来重见开赤膊与青黄，教中道唯心佛一耳，为佛众生然，心佛及众生是三无差别。所谓心者，心有多种，曰肉团心，乃现在身中，父母血气所生者是，曰缘虑心，即现今善恶顺逆境界上，种种分别者是，曰灵之心，是魂牵叉而不乱，立三际以弥牵，秉然独照，卓而不群，在圣不增，在凡不减，处生死流，立诸毒药于沧海，居涅槃岸，桂纶孤狼于中天，诸佛悟之，假名为心，众生迷之，变成妄是，是以佛即众生，众生即佛，且心外无佛，亦无众生。唯迷悟之有见，故凡圣而均异，其知心佛众生三无差别。永嘉云：梦里明明有六趣，觉后空空无大千。既然如是，则经云：从事西方过十万亿 佛度，有世界名曰极乐，其土有佛号阿弥陀。尽现在说法，总不出唯心净土，本系弥陀也，由是而知。既今现前亡灵，其声也莲花朵朵，其末也行树重重，吾一时不达莲邦，吾一念不依慈父。审如是，且道离此心佛众生外，别有商量处也无。大愿经里觉现言，彼后花中有声叹。遥望金沙赤沙外，宝光长照玉楼塔。盖闻虚而有明达之声，寂而无形影之相，然故想自然，非呼之而不达。佛身无作，非叩之而不张。上来其见第二识，悉念佛事已圆。如上书寻，投入如来大愿海中，出生功德，专为亡灵洗除业垢，增长善根，舍此报缘，往生净土。但念自从无始，起至今生，偶生巨海，逐石浪以高低，云点太清，任清风而人我，于是循环诸趣，流转四生，夜海茫茫，醉山汲汲，匪平发怒，何随消除，颤魔以往，发愿当来，在劳法众，至心忏悔 发愿，上来忏悔发愿已尽，具行幽人具眼目，愿如日月灯光明，一光照烛见分明，行者方能达前进。是以念佛之人，若不发愿往生，终有功恨，亦成虚设，以不顺佛故。今尔亡灵当知此意。第三十法事，十万余乘不各乘，将迷雾自属其刹那念尽恒沙佛，是莲花果里人，何尘被绝，在经济与七宝园林，十望归真，列诸王于四生门户，纵横万法，圆果一心，非思量处，阿弥陀佛作断六根，无造作时，清太故乡，横吞八极，破群昏如搞日立天，疗重病如善见神药，所以云亦称阿弥陀佛名号，能灭八万亿劫生死众苦，利益如是，岂譬于言说之可及乎？只如既今悉念第三十佛事，且道现前众等同声相应一句，如何止尘？一从佛像舍根随祖地生， 大破虚空，笑满载，玲珑宝藏豁然开，只绕空界生前世，如此轰鸣比情盖，古人道青珠投于浊水，浊水不得不清。念佛投于乱心，乱心不得不佛。西天有宝，名曰青珠，为此珠投于浊水中，入水一寸，则一寸之浊水，即便清洁。此珠入水，自寸至尺，乃至于底，则浊水亦随之而成湛。当知清珠者，于念佛之净念也。浊水者，于杂乱之妄心也。当妄心杂乱之情，能举起一念，如对此尊，按定六字洪名，一一出口入耳，则此杂乱自然随念寂静。自是一念而至十念，乃至念念不移。即教中所谓净念相继者也。念佛之人，需要信心恳切，正因凛然，众念死生轮转之可悲，深夜尘劳纷扰为可痛，举起一声佛名，直下更无意见，如太阿剑横岸当轩，如大火轮星腾炎炽，万物应之则燎，触之则伤，直至一心不乱，能所两忘。道家之说不容再举，结经之词何劳挂齿，可谓正修行之神术， 超方便之正途，破死生折护之雷霆，诸迷妄幽曲之日月。今宵三时，悉念佛事将圆。王陵诚自上善，决定往生。且道一念，未蒙以前，还有者个消息也无。是心空寂，念何意？故国云归，殊为归。愿引心佛，奉此为。念佛即从心出，结业其属外来，须臾被念佛之心，刹那即结业之所。今则众等依凭教法，作三时悉念佛事，所及圣音，专为王陵觉生净土。自今戒香馥郁，汇聚萤黄，迷云开而幸天独朗，望尘尽而心地阔通，诸根圆寂，群业顿空，一举念，一花开，一路迎风，相扶玉招，一痴情，一果熟，寒烟对日，影落金元，惊醒坐卧在其中，游戏逍遥非分外，得佛受用，彻法圆底，常寂光处处现前，大愿王沉沉气会，更为王陵至心忏悔发愿。上来三时悉念阿弥陀佛万德洪明，劝导王陵忏除结业，发愿往生。行愿既深，功无虚弃， 唯愿王陵闻思法要，信受奉行。从事托至莲胎，永离业海。执政阿毗跋致，圆满无上菩提。诵念珠宝光。